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十五集。 好啊，请便。 橙子扯出了一个放大的笑容，大声的回答，以掩饰方才的心猿意马。奕晨别有欣慰地看过了每个房间。橙子庆幸自己是一个整洁的人，又因为这个家是他心爱的小窝，是他每天都精心打理的，整个房间透着田园风，藤编的椅子，草编的地垫，竹编的帘子，卧室里的纸灯，碎花的窗帘和床单，绿色条纹的桌布，所有的家具装饰品都是他用心挑选的， 很漂亮。 奕晨评价道。 我该走了，再见。 啊，哦，再见。 橙子略略有些失望。奕晨走后，他关上门，立刻直奔浴桶。他几乎认定了龙三那家伙就在里面，他一定是因为听到了陌生人的声音，变成鱼跳进桶里面去了。可是桶里面空空如也的。 该死，他又跑出去了。 橙子非常懊恼。 深更半夜的，他会去哪儿啊？哎呀，该不会让警察抓走了吧？哎呀。 换上鞋就往外面跑。跑出楼道口，目光扫到黑暗中的一个身影，吓了一跳，停住了脚步，定睛看去。离站在黑暗的角落，倚了墙，目光郁郁地看着他。橙子松了一口气，跑上前拉住他。 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？不是跟你说不要乱跑吗？哎，不过也幸好你跑出来了。 黎听到这句话，立刻把眼光转向远处，看也不看橙子。 你不会是一直站在这里吧？ 当然不是。黎闷声闷气地回答。 那你…… 我去接你了。 啊？什么时候啊？我怎么没看到你？ 我看到你们了。橙子和奕晨走在一起的时候，满眼都是奕晨，就算是一头大象从身边经过也未必看得见。 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又不知道你会去接我。 橙子抱歉地说。离的脸依旧拉得很长。橙子忽然明白了。 啊，你也看见我们吃饭了，你一定很饿对不对？光看着吃不着很痛苦是不是？哎，走吧，回家我给你做夜宵。 离的脸气到扭曲，却无可奈何的被这个女人拖进了屋子。吃夜宵时，离的筷子在碗里面滑拉着，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。橙子第一次见到他不是狼吞虎咽的吃相，不由多看了几眼。龙三突然抬起眼发话了。他是什么人？橙子愣了一下，旋即明白他问的是奕晨。 他叫奕晨，是我们部门主管。 龙三的眉头锁了起来，神情抑郁。半晌，你不要在那里工作了。 什么？ 橙子好笑地睁大眼睛。 不工作？那吃什么呀？ 离开那儿，我们搬家吧。龙三认真地说。 好了。 橙子伸过手去揉了一把他的头发。 不要胡说了。 龙三张了张嘴，欲言又止，只是眼睛里盘旋了化不开的疑虑。这几天橙子都注意地看报纸，看看有没有关于通缉破坏贵重摄影器材的罪犯的消息，同时小心地注意家的周围有没有警察出没。似乎没有什么异常。想想也是啊，模特公司很可能不会把器材爆炸跟龙三联系起来，谁会相信他一发火电器就会爆炸呢？所以周日出门采购的时候解除了龙三的监禁，带他一起去超市帮自己提东西，买了一些食品，两个人往回走。走着走着一抬头，不见龙三的影子了。 不好，这家伙不会是走丢了吧？迷路可就麻烦了。原地转了几个圈圈，也没有望见他，急忙顺着来路一路找去。忽见热带鱼专卖店的门口站了一群各种年龄段的女人，个个面若桃花，眼冒红星。如果看热带鱼会让人看得春心大动，那真就是怪了。橙子松了一口气，走了进去，毫无悬念地从女人堆里把梨给扒拉出来。 怎么不跟上呀？走丢了，我去哪里找你啊？ 语气有些恼火。这条龙知不知道自己很招眼啊？世人都想摸他一把，占占便宜。龙三的眼睛却片刻不离开那个最大的水族箱。橙子奇怪地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水族箱中装饰着美丽的海洋石、活珊瑚，缕缕海底植物飘逸摇曳，循环泵打出串串美丽的气泡，水流动起来，充满了生命活力的气息。底下铺了菲律宾白沙，一圈圈的水波光影在白沙上面晃动跳跃，一个个漂亮的贝壳卧在沙中，一条青龙鱼正在水中摇摆它华丽的身躯。好一个微型的海底世界啊。 哦，你遇到亲戚了？ 恍然大悟，悄声说道。龙三不答话，仍痴痴地望着水族箱。橙子心中掠过了不祥的预感，莫不是…… 喂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没能力给他赎身。你看到标牌了吗？12800元呀。 我要。 你要他干嘛呢？他在水族箱里生活得非常的幸福，非常的惬意。你如果把他放归大海，他立马会归西的。 我要这个水缸。龙三轻声却坚定地说。啊，原来他看中的是水族箱啊，而不是金龙鱼。橙子瞄了一眼水族箱的标价。18888，比金龙鱼的价格还要彪悍啊。 你可知道那个水缸有多贵？ 我要。 回家吧。 龙三不再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看着水缸，不移动一分脚步。原本在躲躲闪闪看梨的女人们注意到这诡异的情形，也不躲闪了，一道道热辣的目光借着看热闹为名扫射过来。 啊，我算我求你了。 橙子咬着牙道，手用力捏着龙三的胳膊。或许被捏疼了，龙三终于从水竹箱上面拔下目光，看了一眼橙子窘迫哀求的样子，不情愿地跟他离开了。一边走还恋恋不舍地回头望了那个水族箱几十遍。 龙二太子演播者新词，订阅评论点赞之事有劳诸位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